做远远看哭的月光，不做阻挡你的墙。我的爱是折下自己的翅膀，送给你飞翔。 不可取代的声音标志， 不可复制的声音表情， 不可复制的声音表情， 魅惑灵魂的 声音演出， 城市父母放肆 我听。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听城市放牧，我是龙野。欢迎在微博上搜索经典969龙野，龙马精神的龙，夜晚的夜，加入我们的微博群龙虾团，和我一起来分享你最爱的经典。我发现我身边很多人早睡和早起一样困难，经常到早起的时候呢才埋怨自己怎么那么晚才睡。其实早睡真的挺好的，篮球运动员科比曾经说，你知道洛杉矶凌晨4点是什么样子吗？他说每一天洛杉矶早上4点仍然在黑暗当中，我就起床行走在黑暗的洛杉矶街道上面。一天过去了，洛杉矶的黑暗没有丝毫改变，两天过去了，黑暗依然没有半点改变。十多年过去了，洛杉矶街道早上4点的黑暗仍然没有改变，但是我却已经变成了肌肉强健、有体能、有力量、有着很高投篮命中率的运动员。虽然故事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但是我真的觉得早起的人生真的赚翻了，因为早上的时间是很金贵的，思路也是非常清晰的，很适合学习，很适合运动，很适合思考。如果醒来之后赖在床上翻来覆去，反而可能一整天都头昏脑胀的，状态不好。如果我们一年365天每天早起1个小时，可能就拥有了365个小时的高效时间了。村上春树就有早起的习惯，他写长篇小说的时候呢，基本都是凌晨4点左右起床，从来都不用闹钟，泡一杯咖啡，吃一点点心就开始工作了。重点呢是要马上进入工作，不能拖拖拉拉的。反正我身边那种能够控制早晨的人大多过得不会太差。我的前同事呢是一个年轻的妈妈，工作3年坚持每天早起，然后悄无声息的就考上了北大研究生。还有一个同学毕业工作之后每天早起坚持阅读写作，更新自己的公众号，最近也辞了工作专职写作去了。我有个很好的闺蜜养成了早起的习惯，做半小时瑜伽，看半小时的书，用15分钟做早饭给自己吃。以前皮肤不是很好，但是现在皮肤吹弹可破的，精神状态也越来越饱满了。很多小事短时间的坚持不见得有多好的效果，但只要去做，付出的每一份努力，时间都会在未来的日子当中用另外一种美好的形式回报给你。今天是2017年11月份的开端，2017年只剩下最后2个月了。年初你设定的那一些梦想都做到了吗？如果还没有，那不妨从早睡早起开始好了，尝试着早睡15分钟，早起半个小时，配合早睡循序渐进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摸索出最适合自己的节奏。 如告知某一些的恋爱结果会生伤，曾愉快一试何妨，如告知我的一些感觉你不会欣赏，谁共你一般思想，不知哪里风向又传来了花香，再次编织心中的幻想。一人有一个梦想，两人热爱渐迷惘，三人有三种爱找各自理想，一人变心会受伤，两人愿意没惆怅，三

只有我能体会，让我再陪你走一回。 近来马云在菲律宾德拉萨大学和当地的学生进行对话的时候说，自己不戴手表，也不喜欢打扮，就连身上的领带都是别人送的。万万没有想到马云竟然不会花钱。双十一还要剁手的你，不知道有没有感到一丝羞愧呢？这一次双十一你打算花多少钱呢？ 累。 其实道理呢很多，我们也都懂。想要保持好的身材，就要保持锻炼；想要身体健康，就要注意饮食，注意生活作息；想要多看书，就要放弃其他的时间。其他的应该也一样，想要安逸的，就不能够太羡慕闯荡的人。管不住嘴的，就要接受体重。其实不管过什么样的生活，都要付出代价的，或者是牺牲一些别的什么。没有这么多两全其美的事情，选择归根结底都是考验我们是不是为了所坚持的那一些去背负其他的代价。 九精英有话说。 对于匠人，我是觉得对于某一个行业足够专注，然后并且来说可以一生的或者多长时间沉浸在这个行业，并且取得一定的成绩的人。 我觉得我还是挺乐观一个人，就是在我眼里什么都很正常，反正天也塌不下来。有梦想的人都是伟大的人。 从开始的盲目的一种追求创业，然后到后面的去享受这个过程，会发现越走这条路越宽。 今天九六九街头大访问，